写进这个吻，何时语气却带欲言口吻，用你最好的岁月去等，命里那一位却未有走近，惯了每个心神转播这个吻，有旁白声音讲我的伤感，为我解解困。最好的岁月去等，浪费了多少节日气氛，永远应约光临，只得这个魂如流落他乡之际，终于故知找到至亲一等，继续再等，命里那一位却未有走近，惯了每个心神游，重播我心的歌韵，既动人也断魂，当作沦落里的秘密。 是我最大的心愿。

还凭什么唠叨？不想知道我的去向，我的梦想总在某个地方。阳光温柔地照着我，像不合适留恋在耍赖，梦中的国度就在眼前。我的灰姑娘，不要太紧张，请你抱紧我。 好音乐